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日，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本周五刊宪，月中提交立法会，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中大研究指新冠口服药可减低院舍长者超过五成入院风险。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3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2023年6月嘅第一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劳工处早前推出呢个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咁啊，指引入边提到话，当天文台咧发出香港嘅暑热指数定咧三个嘅级别嘅一个工作暑热警告啦，而根据唔同嘅警告啦，有唔同劳动量工作嘅人士咧，每小时建议工作啦，同埋休息嘅时间咧，都会有唔同嘅咁。啱啱过去嗰两日都有出现到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一啲时间啦，其中一日就生效咗3个钟头，寻日就生效咗7个钟头嘅。成个情况其实点咧？会唔会你都系做一啲类似嘅工种，涉及到可能喺户外？或者是一些重劳动或者甚至是极重劳动等等这一类的工种呢，可能都在暑热警告的生效的期间都要多了一些休息的。执行的情况是怎样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在跟业界讲之前呢，想跟另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职业安全健康局总干事尤文。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劳工处之前推咗呢个叫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啦，同埋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之后，职安局有冇都多咗一啲工作噶？关你哋事系咪都有啲宣传嘅工作要做啊？ 其实咧，我哋早喺二月嘅时候咧，都知道今年咧系会将会有呢个指引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开始咧做咗唔同嘅一啲宣传嘅。第一炮咧就因为我哋点解咁早二月就做咧，就系我哋发觉咧有一啲喺比较偏远嘅地方咧，嗰啲工友话俾我哋知咧，冇地方休息，冇地方攞水。咁啊，咁於是我哋就諗啦，咁點解嗰啲地方比較難有地方休息呢？其中一樣嘢就係冇電源啊。咁我哋咧就做咗一個咧，我哋叫做小飛象嘅太陽能嘅防暑嘅涼亭俾佢哋。咁於是咧就我哋嗰陣時因為做呢嚿嘢，咁當然係有啲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就早早喺二月開始咧，我哋就做咗呢一個宣傳啦。咁去到而家咧，我哋當然就會全方位啦，包括咗咧就係教大家點樣用嗰個指引啦。我哋有一啲防暑熱線咧，去幫大家即係有啲咩需要知道嘅嘢咧，其實都可以係用我哋嘅 WhatsApp 熱線咧，都可以攞到我哋嘅相關資訊嘅。咁啊，同埋我哋有一個專題網頁啦，當然就電視、電台啊，我哋喺巴士啊，喺啲交通工具嘅唔同嘅地方，我哋都會做一啲宣傳咧，提大家咧就真係要做好防暑嘅。 但係你喺真係實施咗之後咧，因為頭先你講緊再早前嘅啲宣傳工作嘛， 係 而家有冇啲新嘅宣傳工作咧？或者有冇接觸到啲工人、前線工人或者佢哋嘅僱主，對於新嘅安排有啲咩關注啊？或者有啲咩唔明啊？你哋要有啲工作要做嘅咧？ 其實咧嗰個防暑指引咧，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咧佢其中一個重點咧係教大家點樣去防中暑啦，當然係。咁其實我哋都有將佢咧幻化咗比較簡單啲咧，我哋有個叫做防暑四式嘅。咁、那個防暑四式其實都係好簡單嘅，譬如我哋講緊咧就係要遮陰或者係要隔熱啦，第二咧就係要去有通風啦。第三咧就係要飲水，第四咧就係休息啦咁。咁我哋講到休息，大家其實睇新嗰個指引咧，好多人都會話：我又唔識計數喎咁。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就係專登喺我哋而家新設咗嗰個專題網頁啊，叫做 www.noheatstress 即係 noheatstress.hk 嗰個網頁裏邊咧，我哋其實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大家只要答6条问题，即係一啲是非題啊，或者一啲選擇題咧，就可以知道啊。如果咧你係呢個工種，你又係喺唔同即係黃色、紅色同埋黑色嘅暑熱警告情況之下，你應該係點樣休息呢？我哋都會好簡單，你一用嗰個計數機計完就知啦。咁好多工友都翻嚟話俾我哋知，嗰一個係好有用嘅。咁但係另外咧，我哋有工友又同我哋反映啦，就係、是，但係咧，其實我究竟係 究竟是中勞動量啊，即係啱啱你都有講重勞動量啊，極重勞動量，可能有啲工友都唔識分嘅。我哋嗰個24小時嘅 WhatsApp 防鼠熱線咧，就正正係幫佢哋啦。你只要喺我哋嗰度咧，即係 WhatsApp 打俾我哋啦，我哋就有個即係機械人，我哋叫佢做五中鼠啊。五中鼠就會話俾你知啊，究竟咧你其實係類似係邊一個工種咧，你就係幾多勞動量啊咁。咁所以有曬呢兩方面嘅資訊咧，其實佢哋需要知道點樣休息啊，或者其他啲防鼠嘅資訊，都係好容易可以做到嘅。 因為但係除咗喺個鼠疫指數啦，同埋睇你本身嗰個勞動量去分之外咧，有一啲情況都有一啲嘅唔同嘅，例如多咗一啲防中鼠嘅措施，會減嗰個休息時間嘅嘛。你嗰個計算機有冇計埋呢啲 嘅 可以？ 有嘅，我哋其實咧嗰六條好簡單嘅問題咧，正正就係問佢，即係譬如話你有冇一啲隔熱嘅措施啦，你有冇有冇一啲通風？咁其實通風裏邊咧，其實包埋譬如我哋而家政策局都係喺度推緊好大嘅一個便攜風扇。咁你有個便攜風扇，其實可以幫你散到一啲熱嘅，都係可以減嗰個時間嘅。不過咧，因為我哋想令到公眾容易啲用咧，我哋就唔會喺裏邊話俾你知逐個逐個係幾多嘅。你撳完嗰個咧，個計數機會自己幫你計咗嘅，佢就會知道哦。如果你減咗之後咧，所以咧你用翻你同一個情況嘅話咧，你喺唔同嘅鼠疫指數咧，你就要休息幾耐啦。咁 有冇聽過啲僱主可能都話啊？譬如我舉個例地盤啦，係咪真係？咁容易有一啲嘅休息嘅位俾一啲嘅工人咧，咁或者係咪所有嘅呢一啲涉及嘅工種咧，其實都咁容易喺暑熱之下又要休息，又有一個合適嘅地方休息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嗱，其實咧呢個應該要講翻少少歷史咧，就係其實喺好早幾年咧，已經咧係地盤咧。晏晝咧，晏晝都中段咧，其實已經有一個休息時段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哋都會見到而家越嚟越熱啦。咁相關指引其實都有講到咧，特別係呢個建造業議會咧都有提到，就係都建議啲僱主咧，就係朝頭早喺熱天嘅時候咧，都有一個休息時段。即係我喺度咁樣講咧，其實係想講休息對有一啲設有休息時段咧，其實對建造業嚟講咧，其實唔係一啲新鮮嘅事物嚟嘅。當然啦，我哋都知道某一啲工序咧都有即係業界話翻俾我哋知，可能嗰度裏邊咧，佢哋嗰個即係有某一啲嘢係要不停做咧，嗰段時間係唔可以停嘅。咁但係我哋話啊，咁你都會有放飯啊，你都會有唔同嘅步驟嘅時候咧，可能你哋會睇下會唔會有人輪流可以有交替。係啊，咁我哋其實就覺得最緊要係預早去做好嗰個安排，同員工有一個溝通咧。其實嗰個喺行政上，我哋都相信係可以做到嘅。 另一方面有啲報道亦都訪問過啲前線，譬如地盤工人咧，係佢哋自己唔想即係休息，因為可能會成個工作嘅進度會慢咗啊，之後要趕工啊，或者夜咗收啊，或者會即係令到佢哋做下又要停啊，覺得好麻煩咧。咁點睇佢哋啲諗法咧？ 嗱，呢個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呢個我真係要呼籲下工友咧。其實嗰個問題就係咧，如果真係中暑嘅話咧，其實嗰個即係對你身體嘅傷害啦，或者係跟住其實咧，你可能唔可以開工嘅時間更加多嘅，咁所以其實真係自己個健康同埋自己嘅安全咧，係應該係行首位。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個指引計其實係真係，其實好多專家之前係計過數，都有一啲經驗翻嚟咧。其實係喺好熱嘅情況之下，當然我哋有啲防暑嘅措施啦，唔係淨係講休息啦。咁但係防暑措施做完之後，都建議你有休息嘅話咧，其實真係去休息咧。同埋我一定要再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咧喺2012年嘅時候咧，理工其實做過一個喺濕熱環境下工作嘅休息時間研究。其實你休息15分鐘之後咧，其實你可以恢復80%你嘅體力，即係話其實咧你嗰個生產力或者你個勞動能力咧，其實仲會翻嚟好好多嘅。咁所以咧，千祈就冇諗住，哎呀，我做埋少少嘢，佢其實真係需要休息咧。我喺度呼籲各位工友咧，真係要休息嘅。 OK， 好啊，唔該曬，尤文同你傾到呢度先。尤文是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做住頭先都講到啦，近呢兩日啦，勞工處都係發出黃色工作鼠疫警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其中尋日咧更加呢個警告咧係持續咗7個鐘頭嘅，喺前線呢一啲嘅地方啦，咪都多咗一啲即係休息嘅安排咧，或者僱主安排上面有冇面對啲唔同嘅問題咧？咁有香港建造商會執行總監梁建國，早晨。 誒，早晨啊，蕭羅文。 早晨，梁建国，可唔可以讲下呢两日嗰个嘅安排点啊？喺执行呢个鼠疫警告嘅相关休息安排嘅时候， 我哋一路嘅立场都系话，你鼠疫警告其实我哋欢迎嘅。只不过劳工处而家发出嗰个鼠疫警告嗰个指引咧，系不可能执行嘅。呢两日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做一啲以往我哋一路做开嘅 喺呢個天氣太酷熱嘅時候，點樣去安排啲工友去休息啊？點樣安排一啲消暑嘅東西俾啲工友啊？譬如我哋都有問過我哋啲會員啦、啊，指令動作有西瓜啦、啊，有啲凍飲品啦、啊，同埋會安排佢哋休息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跟嗰個紅黃藍黑啊，阿武藍啊，紅黃黑啊嗰、那個咁嘅指引咧？每個鐘頭跟住休息15分鐘，你睇下琴日你頭先都講啦，7个钟头。 嗯。 咁你點做嘢呢？係唔做唔到嘢噶嘛？嗰啲工序又會亂曬龍噶嘛？如果跟嗰個指引嚟到運作， 嗯、 雖然佢指引入邊亦都會提到就話你俾一啲風扇啊，俾一啲遮陰啊，我哋強調不嬲都有嘅呢啲。 嗯。 咁但係你每個鐘頭十五分鐘要休息，咁成個工序咪亂曬龍咯？ 即所以我想了解呢兩日嚟講，就你哋就冇辦法去跟到嗰個指引嘅做法。即譬如舉個例，重勞動嚟講，就釘板工人啊、混凝土工人啊、灌漿工人都 要。唔係冇辦法，唔係冇辦法去跟。 嗯， 而係我哋不嬲做緊。我強調喺酷熱天酷天氣底下，我哋嘅會員或者我哋嘅呢個 maincon 啦，或者係一啲分盤商咧，不嬲都有做開點樣去幫啲工友嚟到去。對抗呢個咁嘅暑熱嘅情況嘅， 嗯， 但係勞工處而家呢個指引係不可行嘅，如果根據嘅運作方式就係、是， 嗯，係咯，所以我就話係咪跟唔到呢個指引嘅做法，即係每半個鐘可能就休息30分鐘，呢兩日就冇做到呢一樣嘢啦，係嘛？ 唔係冇做到啦，你唔好用呢啲咁嘅字眼，我哋不嬲有做到一啲功夫嚟到去幫啲工友嚟到去消暑， 嗯。 勞工處的指引只不過在現實生活上是很難去執行。 你有沒有再跟勞工處反映過？根據 有，現在我們一個進度的話已經是上個禮拜跟這個建造業議會啦、勞工處啦、我們不同的商會啦，大家再開過一次會、得出的結論呢，就是說因為根據勞工處的指引的 7.2.4 那一段，它是鼓勵僱主和僱員之間去安排一個大家都可以覺得運作得到的一個安排噶嘛。咁而家我哋就話希望呢個建築業議會就去根據佢，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個指引㗎。我哋成日都強調佢嗰個第四版嘅指引係2022年4月份出版嘅，喺酷熱天氣底下嘅工作指引。咁呢個指引應該點樣去配合翻？唔會配合啦。怎樣跟勞工處現在的指引來相照應，而可以適應到建造業的實際環境呢？而勞工處希望他們在建造業議會做了這個指引的修訂版或者增新版之後，是可以覺得這個指引是適合建造業的。因為現在勞工處的指引我們跟他們談過了，他們說這個是全港性的，就不是說單是針對建造業的嘛，所以我們建造業來說是這個指引是很難去執行，就是這樣。 嚟緊因為熱的情況講緊唔係淨係一兩日啦，而家亦都係好似即係講緊五六月啱啱熱啫。咁嚟緊可能七八月都會越嚟越多呢啲情況嘅。其實你哋有啲咩嘅準備，或者喺處理嗰個休息時間上面，或者又要平衡到個工作進度唔好太大影響嘅時候，其實可以點樣？ 嗱，我一路都會講嘅。嗱，我哋用翻扎鐵嚟講啦，勞工處都最中意用扎鐵呢個例子啦。其實扎鐵工在沒有這個指引之前，他們在6月到9月其實每早上他都會有15分鐘給他們工人去休息的，沒有這個指引之前。那其他的工種呢的分判商，其實他們都會在適當時候太熱啊、太焗啊的時間呢，都會給工人去休息。你知道地盤3:30都有下午茶時間的啦，那這個傳統都是一個休息的時間的。那所以其實在我們行業來說，冇呢個指引底下，其實都有做一啲適當嘅安排、適當嘅設備嚟到俾啲工友去休息。我哋強調一點就係話，工友其實都係我哋嘅拍檔嚟嘅。我哋冇啲工友去幫手嘅話咧，根本係完成唔到個工程。咁所以我哋對佢哋嘅健康、對佢哋嘅工作其實都好緊要。 我明白你本身已經你哋已經做緊一啲適當嘅安排或適當嘅休息，但係根據個指引嚟講咧。佢譬如講緊黃色嗰個警告級別咧，以扎鐵嚟講咧，要每工作15分鐘休息45分鐘嘛，即係呢一個嘅程度係咪好難去做到啫？我想搞清楚呢樣嘢。 一路以嚟我都講咗係好難執行噶啦。 嗯， 因為你唔好話扎鐵添啦，我用另一個例子就係落石屎咁樣。 嗯， 你落落下唔可以停噶嘛，又落個大天面，攞個大天面嘅石屎，你唔可以話，哎呀，而家你如果琴日咁樣就死得啦。 嗯。 咁啊，勞工處咧，佢有提議嘅，佢話嗱，你咁樣咧，其實唔需要全部停噶嘛，你可以有幾組嘅人。嗱，呢一組嘅人咧就唞十五分，唞四十五分鐘去做十五分鐘，跟住第二組去上，跟住第三組去上，要需要幾多人咧？你諗下，同埋需要個運作嗰個安排啊，係幾咁複雜咧？係喺實際環境係唔可行噶嘛？即係你坐喺個辦公室入邊嘆住冷氣，你梗係可以度一啲咁嘅橋出嚟做到到啦。 嗯，有冇計過其實對一啲工程啦，可能嗰個進度嘅影響會係點啊？因為呢一個嘅安排。 嗱，實際就冇計過嘅，但係我哋始終一路以嚟就提議就係話，安全呢樣嘢咧，其實係要涉及錢同埋時間。 嗯。 咁所以嘅話，錢咪要大家一齊使啦。咁如果大家業主啊都同意嘅話，咁咪嗰啲標價咪上翻啲咯。 嗯。 時間又係嗱，譬如勞工處呢個咁嘅指引咧，我哋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停咗嘅時候。而我哋要工程嗰個時限要跟翻嘅話，如果業主唔肯俾翻，我哋叫 EOT， 即係 extension of time， 即係呢個俾翻啲時間補翻俾我哋咧。咁我哋呢個總承建商或者分判商咧，就要承受曬呢個咁樣嘅additional cost。 嗯哼， 你明嗎？ 明。就住呢个情况啦，我另外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寻日其实朝早咧八点几咧已经系发咗呢个黄色工作书警告啦。喺嗰个通报上面，雇主其实接收啊或者做呢啲安排上面，即系嗰个即时反应系如何嘅？即系会唔会喺收呢啲嘅警告嘅时候，可能消息可能都会慢一啲，会唔会咁样嘅？ 嗱，收消息咧就比起佢啱啱第一次出呢个警告嘅时候咧，就改善咗嘅，因为大家已经有个。懷疑到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啊嘛，咁但係咧，你通知工友嗰度咧，其實都仲碰到有啲問題，尤其是啲大型嘅地盤。你諗下三跑個地盤，兩三千個工人喺分布得唔同嘅角落入邊，你點樣去通知到佢，而佢又明白到嗰個情況係發生咗，跟住你點樣安排佢哋每一個人喺某一個鐘頭入邊係睇十五分鐘或者睇四十五分鐘咧？呢、這個亦都係我諗揾一個非常超級嘅 AI， 而每個工友本身有一個好強勁嘅接收器，亦都頭先阿尤文都提過啦。有啲工友其實佢唔肯停工噶嘛，因為佢有時做緊個工作嘅話，佢可能係有陣時有啲安排就係佢判咗某一啲地方你要做嘅，係亦都一樣同大判一樣，喺某個時間入邊佢一定要完工嘅，咁佢未必肯去停咯，因為停咗嘅話，影響佢自己本身嘅工作進度，佢亦都係有個時限要完成啊嘛。 OK， 好啊，同阿梁建國你傾到呢度先。梁建國咧就係香港建造商會執行總監，勞工處方面都有個嘅回覆嘅，不過其中提到一點咧就係話，由於工作暑熱警告即係實施咗兩個星期啫，勞工處咧暫時冇足夠嘅數據同埋資訊啦，可以去評估成個成效啦，又話會喺未來嘅日子觀察指引嘅成效，然後適時咧係再作檢討嘅。有關於工作暑熱警告嗰個嘅情況執行嘅情況如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有两只猫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警方寻日早上接获保安员报案之后，到慈乐村乐旺楼对开，发现两只猫嘅尸体。貓屍之後由相關機構帶走處理。警方經初步調查，昨晚七點幾在黃大仙拘捕一名57歲女子，她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警方在屯門拘捕一男一女，檢獲約值140萬元的毒品。警方星期二晚突擊搜查屯門鄉事會路一個住宅單位，檢獲約1公斤懷疑霹靂可卡因同埋一批製造及包裝毒品嘅工具。拘捕單位入邊一名35歲男子同埋一名19歲女子，涉嫌販毒同埋製毒。俄羅斯官員話，兩座煉油廠受到無人機攻擊。 预集的炼油厂位于俄罗斯最大石油出口码头以东65至80公里，其中一座炼油厂的火势其后被扑熄。而一个边境城镇今个星期内第三度遭到乌军炮火袭击，地方官员说四人受伤，一座住宅楼宇、四间房屋、一所学校和电缆受损。另外，俄罗斯扶植的卢甘斯克地区官员说乌军火箭炮击中一条村庄的农场，造成五人丧生、19人受伤。俄方的军官说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动袭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王毅说，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德要携手努力，举办好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向欧洲和世界发出积极信号。王毅强调，中国经济和世界紧密融合，中国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各国共享机遇、合作共赢。普吕特纳表示，德中关系基础稳固，德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德国对即将举行的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充满期待，将共同加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双方亦都就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睇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1,114点，升2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96美元，卖出1966.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32，日元139.3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57，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坪洲和屯门区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水浸。可能出現嚴重水浸。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早上9:30，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一带交通。咁包括系影响埋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港湾豪庭啦。咁美丽道出翻长沙环道都受影响，龙尾排翻去丽景山路近住盈辉台。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翻美孚方向就挤塞，车龙排翻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近住港湾豪庭对出，咁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车龙排翻去丽景山路近住盈辉台。咁另外喺港岛区浅水湾道近住海滩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喺港岛区黄泥涌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跑马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头先影响到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啦，咁而家都系封路重开啊，咁一带都系仍然比较挤塞。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都系挤塞噶。咁就系由于受较早前黄泥涌道嘅意外影响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香港仔海傍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噶，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啦。 影響到而家龍尾排翻去香港仔海傍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就喺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車龍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荃灣近日黃大仙中心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龍城迴旋處擠塞，車龍排到富豪東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在新界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繁忙，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万公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的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他有什么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主力研究现当代中国作家，最近他开出心中的私人书单。 在二十一世纪里阅读最让我能够为之一振的，觉得可畏的是香港作家陈冠中。 畏有畏惧的意思，陈冠中作品究竟有几令人畏惧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嚟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评论陈冠中的文学作品。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3年6月1日，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本周五刊宪，月中提交立法会。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中大研究指新冠口服药可减低院舍长者超过五成入院风险。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3亿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和這個暑熱警告的情況，剛剛過去那兩天都有發出過這個工作暑熱警告的情況的，你自己怎麼看執行情況呢？是不是多了一些休息時間呢？如果是涉及到這些前線的工種187231。另外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有關於這個早前在早2021年的施政報告呢，就已經是宣布了會是推展這個強制舉報虐兒的立法工作了，並且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交條例草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就會在今個星期五刊憲，新的機制之下呢，就會來自三個工作界別的一些從業人士，包括社福界、教育界和醫療衛生界，一共23類的人士。若果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是遭受嚴重傷害，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必須是盡快舉報的。就是違例者最高可以判監3个月，以及是罰款$50,000的。那整個的這個草案的具體詳細情況，我們都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梁振明，早晨。 早晨啊，你好 ，Norman。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呢个草案嘅目的同埋重点？呢个简单讲得嚟讲。 好啊，好简单讲啦。我哋今次咧个重点咧就系针对一啲虐待儿童嘅情况咧，就系、是。刚才主持你都提咗嗰啲界别咧嘅人士咧，就係、是、有一个强制举报嘅责任嘅。咁、我哋今次点解会为咗細路仔做一个咁样嘅法例咧？就係、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咧，細路仔因为佢个年纪细啊，好多时候咧都唔識得表达自己。就算係遭受一啲虐待嘅时候咧，有时好多时候要靠一啲第三者咧。揭發呢一啲咁樣嘅虐待行為，咁、我哋睇到咧，細路仔咧，喺日常咧，經常都要接觸到嘅一啲服務咧，就係包括學校啦、社會福利嘅一啲機構啦，同埋一啲醫療機構咧，咁佢都係要去攞一啲必須嘅服務，咁、所以咧，我哋都喺翻呢啲機構裏邊咧，係規定在呢度服務的一啲專業嘅從業員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舉報責任。 Okay. 希望做好對細路仔嘅保障。 頭先我都提到啦，即係話係合理理由懷疑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必須盡快舉報。其中我諗一個重要元素就係嚴重傷害啦，同埋要盡快舉報啦。咁或者喺草案入邊講嘅合理時間內舉報啦。咁有啲人就話有啲意見講咧話，所謂嚴重傷害究竟點定啊？好似唔係好清晰個定義。另外合理時間內舉報即係點啊？你覺得合理，可能我又未必覺得合理。即係大家點睇嗰條線，可能有唔同喎。咁會唔會有啲模糊咧？呢、這個位又？ 我哋喺個法例嗰度咧，都舉咗一啲例子嘅，譬如係一啲身體上受到嚴重嘅傷害啦，或者係細路仔係涉及一啲性嘅行為啦，長期忽略啦，導致到佢可能係身體嘅健康出咗好大嘅問題啊，營養不良等等啦。我哋喺法例嗰度咧都有作出一個舉例嘅，咁但係嗰個係一個法律嘅框架。我哋而家同步咧，係做緊一個強制舉報者嘅指南。咁我哋咧就會將唔同類型嘅虐待情況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場景咧，我哋都會喺嗰個將來我哋推出嗰個強制舉報者指南嗰度咧羅列出嚟。而個過程之中咧，我哋都會係揾埋相關嘅專業嘅同事咧，係一齊去傾嘅。 頭先講過四類譬如一啲，因為我見到文件都有提到嘅，就係、是、話暴力手段令到兒童受到身體損害啦，即係一啲涉及到性嘅行為啦，咁另外或者嚴重或重複地威嚇或者詆毀兒童啦，咁令到佢哋有一啲致危或者損害心理健康啦，仲有第四類就係嚴重或者重複咁忽視兒童基本需要嘅。後面嗰兩類咧就會唔會即係相對難啲喺兒童嘅表面睇到咧？即係講緊詆毀佢哋，令到心理嘅健康傷害啊，或者忽視佢哋兒童基本需要啊咁，或者個前線嘅人員係咪咁容易睇到啦？第一樣，同埋咧都講到話要重複啊，好嚴重啊，去到損害心理健康啊咁，對於前線嚟講，佢決定舉唔舉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困難啊？喺判斷上面有啲難度咧？ 所以我哋今次個強制舉報機制咧，係都係揾一啲專業嘅從業員嘅朋友咧，幫忙嘅。咁而個配套咧，就係我哋會為佢哋咧係提供呢個培訓。喺法例生效之前咧，我哋會完成曬呢啲培訓嘅課程啦，並且咧會係製作剛才講嗰個舉報者嘅指南，讓佢哋咧係可以充分了解喺唔同嘅場景之下咧，佢哋點樣去做一個判斷。 所以預計個情況係咪？即係你頭先個好理想嘅情況就係、佢哋做曬訓練就應該可以判斷到。但係頭先我講好具體，即係唔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嚴重或者重複嘅威嚇同埋詆毀兒童導致嘅心理健康，真係未必喺個表面度咁容易睇到嘅。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前線根本好難判斷，到最後可能亦都係導致一個未必叫做即係合理時間之內有一個舉報啦，咁而落一個法網咧？會唔會有一啲誤墮法網嘅情況咧？ 我相信唔會嘅，因為我哋今次指明嘅人員咧，都係一啲喺佢哋自己嘅業界裏邊咧，係有機會 經常接觸到細路仔，而佢哋自己個專業培訓裏邊咧，亦都係有一啲佢哋各自嘅一啲專業嘅角度咧，去睇呢一個問題。咁所以頭先我講嗰啲咧，會係一啲基礎嘅訓練啦。另外亦都會係包括一啲咧，關於嗰個法例嘅展示。咁如果再加埋嗰個舉報者指南咧，我相信咧係會有一個好立體嘅認知。咁如果睇翻嗰個法例咧，就係、是我哋嘅講法咧，都係話強制舉報者咧係喺佢個工作過程之中有合理嘅理由咧懷疑呢一啲嚴重嘅傷害發生咗咧，佢先至係需要舉報嘅。咁所以咧就係、是、佢只要係盡責履職。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呢、然之後作出一個舉報呢，那就可以的了，是不需要擔心的。 兒童被性侵犯都是其中一個叫做嚴重傷害而應該要舉報的行為，是不是？ 是啊是啊，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見到有些組織都提到，譬如風雨蘭總幹事黃世雄都提到，曾經說過說怕這個強制舉報條例生效之後，青少年自行求助的意欲會大為減低，又強調兒童性侵犯和虐兒的情況不同，即性侵犯可能有些個案是未必有一些很明顯的傷痕的，是很依賴個受害人自己去主動去求助啦。如果個機構一知道就一定要強制舉報，會令到一些求助人根本可能個心理關口會大增，未必會自己主動講出來。不同意見都有講到類似的情況，都講話如果知道個社工係即係會舉報的話，根本嗰個求助人咧係未必同個社工講嘅，類似係咁樣。點睇呢啲情況會不會反效果，就係令到呢一啲個案更加難去揭發咧？ 我哋聽到呢一方面嘅意見嘅，因為我哋就住呢一個建議都做咗兩年嘅分咗兩輪嘅諮詢啦。風雨蘭嘅意見我哋都聽到好清楚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聽到另外一啲持份者咧。就指出咧，就係話，如果係讓嗰個小朋友，因為佢都係未成年啦，去做一個決定話係舉報同唔舉報嘅話咧，其實有可能咁樣去做咧，係唔係對個細路仔係最佳嘅利益嘅？咁所以我哋平衡咗兩方面嘅考慮咧，我哋而家喺個法例嗰度咧，就會有一個嘅辯解嘅條款。如果出現剛才頭先提到咁樣嘅情況咧，我哋有一個辯解咧，係俾相關嘅專業人士就作一個判斷。如果佢覺得喺時間上，譬如一個遭受性侵嘅細路仔，佢個情緒喺嗰一剎那好波動嘅時候咧，而佢需要一啲時間去安撫佢嘅情緒，甚至乎可能係安排另一個地方咧安全嘅環境咧，俾佢搬過去，然之後先至作出投先至作出舉報咧。喺我哋而家建議個法律之下咧，係一個合理嘅辯解嚟嘅。咁我哋呢個都係考慮咗風雨蘭嘅意見。咁但係我哋覺得係唔應該將話係唔係應該舉報嗰個咧交翻俾一個未成年嘅細路仔。咁我哋希望呢個可以達到嗰個兩邊嘅平衡。 但可能個情況未到頭先嗰步，係根本啲人知道我已經同咗個社工講或者相關嘅人士講就已經要強制舉報嘅時候，我根本直情唔講，係個社工都未必。去到佢處唔處理情緒，或者之後先舉報嗰個問題，未去到嗰個階段咁。 係啊，所以主持我哋解決啲社會問題嘅時候咧，都唔係單靠一個法例嘅。咁我哋其實喺個配套之中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宣傳啊、推廣啊、教育啊。呢個教育包括呢個家庭嘅教育啊，同埋社區嘅教育。咁成個配套，我哋希望可以達到最佳嘅效果。 OK， 有兩個嘅情況之下可以獲得呢個免責辯護嘅，包括咧就叫真誠而合理地相信延誤舉報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並且喺延誤期間採取合理行動保障兒童利益。另一類就係話真誠而合理地相信另一個嘅強制舉報者已經舉報。可唔可以講下第一個情況係點樣嘅？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舉個例，會唔會係個小朋友唔想個前線嘅人士去舉報，否則佢就威脅會離家出走或者係自殘之類咁樣嘅情況，算唔算一個合理嘅辯解而係延遲舉報咧？又 係啊，呢個會係一個呢一類我哋心目中諗緊嘅情況。其實頭先我哋討論風雨蘭嗰個 scenario 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呢一個辯解咧想處理嘅問題嚟嘅。 但有冇時限㗎？呢一個合理辯解或者免責辯護之下嘅延誤舉報，即係入定係無限嘅，其實都係。 我哋呢一類嘅情況咧，我哋有覺得咧係唔應該設一啲硬斑斑嘅死線嘅。咁我哋都會交翻俾相關嘅專業人士去做一個判斷。咁但係咧，主持你即係留意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喺延誤舉報嘅期間咧，佢係有責任咧係確保嗰個細路仔咧係得到適當嘅保護㗎。即係佢要有採取一啲措施咧，係保護嗰個細路仔嘅最佳利益，就唔係話乜都唔做延遲舉報咁樣嘅。 例如係啲咩咧？緊講。 刚才我举个例子啦，譬如佢係有采取一啲措施安抚嗰个細路仔嘅情绪啦，甚至如果係有需要嘅时候呢，帮佢搵一个地方呢係离开佢，暂时离开佢个家庭啦，咁样。咁嗰啲我哋都会觉得係一啲恰当嘅措施嚟㗎。 OK， 另一个嘅可以获免责嘅辩解就係话真诚而合，你哋相信另一个强制举报者已经举报。例如係啲咩呢？係咪例如社工已经通知咗校方，咁校方话佢会举报咁就得呢？係咪咁？ 這個呢，我們是講緊呢一個團隊合作的情況的。好多處理一些細路仔因為虐待而受傷呢，譬如我們諗緊呢，可能是譬如一個醫院的情況，一個醫療的團隊，醫生啊、護士啊、其他的醫療專職人士啊，都是可能處理緊同一個個案的。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呢，我哋就引入剛才主持你講嗰個條款咧，就係話，如果係其中一個強制舉報者已經作出舉報嘅話咧，咁只要佢確認其他嘅有其他嘅舉報者已經做咗個舉報咧，佢就唔需要作出舉報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會設計一啲舉報嘅表格嘅時候咧，相關嘅專業人士咧，佢哋可以共同簽署一份嘅舉報表格，咁就係履行咗佢哋舉報嘅責任噶啦。 OK， 另外我就想引述立法會議員社福界議員狄志遠提到啦，就話當局應該有即係提供多啲清晰嘅指引啊、具體嘅情景說明啊。咁頭先你都話會有指南啦，咁另外佢都話希望可以避免業界有理冇理咩都報咗先，以至濫報咁。你哋係咪預計日後會多咗呢啲所謂濫報？濫報的個案啦，或者報虐兒的個案係會大幅飆升，呢個係你哋預期的結果嚟。 我哋預期咧有咗呢個強制舉報制度之後咧，舉報的數目咧係一定係會增加的。至於增加幾多咧，我哋暫時未有一個基礎咧去作出一個估算。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建議呢、這、一個咁樣嘅方法咧，得到立法會的支持的話咧，我哋有我哋會比較有信心咧，嗰、那個數字嗰、那個飆升嘅情況咧，唔會係個規模太大。個原因咧就係我哋而家係揾咗係二十幾個專業嘅界別，我哋會經過一啲互動嘅過程咧，係做好嗰個強制舉報嘅指南。咁就佢哋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咧，佢哋應該知道咧係邊一啲係一啲嚴重嘅個案，必須要舉報。邊啲咧佢哋發覺可能係有一啲跡象，但係未去到虐兒，咁佢哋都可以轉介嚟我哋政府社署裏邊嘅其他嘅一啲服務單位咧， okay. 去提供一啲服務，譬如係一啲家庭嘅服務啦，家長嘅counseling 啦，正向教導子女啦等等啦，咁樣唔同程度風險嘅個案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唔同嘅處理方法。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機制咧，係應該可以咧係達到一個平衡嘅。 頭先你都話預一啲報虐兒嘅數字可能會升咗啦，亦都可能無可避免出現個別一啲情況係冇呢件事嘅，但係都唔覺意報咗，咁就會唔會造成一啲前線？我舉個例，譬如一啲教育界嘅人士同埋一啲家長之間嘅矛盾咧，同埋另外我都知道咧報。呢一啲嘅虐兒嘅方法其實有兩個嘅，可以報警啦，或者係報俾社署咧，又係點判斷用邊個方法嘅咧？ 其實佢哋只要係是但一個單位咧，佢哋報咗就得噶啦嚇。咁因為去到我哋嘅後台咧，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譬如社署收到個舉報咧，係覺得係有一啲刑事嘅成分咧， 我哋都會喺後台轉介俾警方。咁所以相關嘅專業人士咧就唔需要擔心嘅呢方面。 嗯，頭先第一個問題，如果教師同家長會唔會因為咁樣，因為多呢個機制而多咗啲摩擦咧？預計 嗱，我哋今次建議嗰個機制咧，正正咧就係話一啲嚴重嘅個案咧係必須舉報。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咧，就如果係一個嚴重嘅個案咧，教師應該憑佢自己嘅判斷咧，就要作出舉報。家長嘅意見啊，甚至乎校長嘅意見咧，唔應該係佢考慮之列嘅。今次我哋嗰、那個刑責咧，即係如果唔舉報咧，那個舉報責任係擺咗喺嗰、那個專業從業員。佢係可以同校長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去商量嘅，但最後嗰個判斷咧係要佢自己作出，並且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咧。盡快作出舉報嘅。 嗯，我見話如果有第三， 我都想提一點咧，就係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咁唔應該係怕係家長唔開心啊，或者係校方唔開心啊，而唔作出舉報嘅。 我見話若果第三方阻撓舉報，都會有一啲涉及嘅條文啊，當中係有罰則嘅，係咪？ 係啊，冇錯。如果是強制舉報者不作出舉報的話呢，個罰則就是監禁三個月和罰款50,000。如果有人阻撓他作出舉報呢，是同樣的罰則的。 嗯，可能是什麼情況會這樣呢？ 譬如是校長禁止他，不讓他舉報啦。校長如果有足夠的證據呢，那我們校長呢就會是可能有刑責啦，這樣。或者在個社福機構裏面啦，前線的社工他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個案，那他都跟上司商量，上司叫他不要舉報或者阻止他舉報，那都會是涉及那個刑責。但是主持人我想說呢，就是我們的法例呢不是說要針對呢呢啲專業人士同埋佢哋嘅主管啊，我哋希望咧係有咗一個咁樣嘅法例之後咧，係讓大家明白舉報虐兒嗰個重要性。咁所以我哋嗰個宣傳推廣嗰方面咧，我哋會係去到學校同埋機構嗰度咧，去解釋我哋嗰個法例同埋佢哋應該係點樣去配合呢個強制舉報者，方便佢哋履行佢哋嘅法定責任嘅。 我見你話因應呢一個機制生效之後咧，預計舉報個案都可能會升啦。咁就會有一間新嘅留宿幼兒中心就可以提供到48個服務名額。咁點解得一間嘅，或者夠唔夠咧？自己評估係 嗰、那個係我哋攞咗資源嘅一間中心。但係正如我哋喺俾法立法會嘅文件嗰度都提到咧，就係咧。我哋而家距離實施呢、這個新嘅機制都仲有一段時間嘅、我哋而家係籌謀緊另外起碼另外一間嘅。咁另外呢就係亦都係一啲寄養服務呢，亦都係可以幫手呢係提供一啲緊急嘅嘅照顧服務嘅。咁社署嗰方面呢，早前亦都已經開展咗呢，係推廣多啲家庭呢參與呢個寄宿家庭寄養家庭嘅服務嘅。 半分鐘到啫，但 我哋多管齊下囉。 Okay， 但呢個留宿幼兒中心係淨係俾0至5歲嘅嬰兒係咪呀？ 呢個呢，呢個係一個緊急嘅宿位俾細路仔。細路仔嘅意思呢，就根據我哋嘅法例呢，就係18歲以下嘅人。 Okay， 即係唔係淨係0至5歲嘅。 唔係嘅。 Okay，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梁振明啊，有關於呢個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2023年6月1日，強制舉報虐兒條例草案本週五刊憲，月中提交立法會。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中大研究指新冠口服药可减低院舍长者超过50%入院风险。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3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4啦，政府早前咧就公布话，已经参考咗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嘅最新意见啦，评估本地嘅情况同埋风险，以及病毒嘅变异情况之后咧，即时将应变级别由紧急系调低到去戒备嘅。咁啊，医管局中央指挥委员会啦，紧急应变策 緊急應變策道委員會咧，同埋緊急應變指揮中心咧，都話會停止運作等等，會轉為咧由聯網咧繼續監察成個嘅疫情嘅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咧核下嘅緊急應變中心咧，亦都係會停止運作嘅咁。嗱，呢一個嘅調低級別其實個影響係啲咩？或者呢個時候係咪適合去調低咧？或者之後喺應對或者監察成個新冠嘅疫情方面，又應該係點樣啊？足唔足夠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可唔可以讲下睇到个级别而家系戒备啦？你自己觉得调低级别嗰、那个而家调低嘅级别系咪合适啦？同埋嗰个时间点上面又系咪合适咧？因为好一早一段时间咧，其实嗰个感染嘅情况咧，好似都相对高一啲嘅。你自己点睇呢个？ 其实新冠疫情咧就由啱啱开始到而家已经超过三年时间啦。咁香港咧喺2020年初嘅时候咧，就因应嗰个新冠肺炎病毒出现咧，就制定咗一个三级制嘅应变方案啦。咁分别最低咧就戒备啦，咁然之后就严重同埋紧急啦。咁如果系紧急嘅一个应变级别咧，就由最初1月25日咧就開始生效咧，就到5月30日咧，政府宣布取消咧。其實前前後後咧，經過咗1220多日噶啦。嗱，咁嗰個調低咧，即係話咧就即時咧就宣布咗之後，就將佢調低兩級啦。咁呢個其實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因為你睇翻世界各地咧，其實嗰個應對新冠疫情嗰個爆發嘅社交疏離措施啊，或者其他針對性的措施基本上都已經是全部取消了。甚至乎世界衛生組織在5月初的時候亦都將那個新冠肺炎病毒就取消了，不再是一個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以現在香港就將那個應變級別就調低去到一個戒備，其實都是反映返那個病毒就對香港啊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就已經是大幅度咁樣減低。咁而家嗰個影響基本上就同傷風感冒咧係冇乜分別。咁即係你譬如對比翻呢一輪嗰個疫情啦，咁睇呢啲重症啊或者死亡嘅數字咧，咁同翻我哋過往香港季節性流感嗰啲嘅重症啊死亡嘅數字咧，大致上邊咧已經係差唔多。咁所以呢個調整咧，是有少少落後咗添，甚至乎就係因應翻嗰個實際嘅情況咧，而一個行政上邊嘅改變嚟嘅。 但大家就見到個級別界別啦，都見到一啲譬如衞生防護中心下嘅緊急應變中心等等，會停止運作啦，唔再喺專題網頁咧每日公布新增嘅化驗所陽性核酸檢測數字啊，或者新增新冠一啲嘅死亡個案啊等等，喺個監察同埋公布上面都有一啲嘢會停咗，又受到影響嘅。你自己點睇成個網絡而家香港成個網絡去監察新冠嘅情況咧，又足唔足夠咧？ 其實嗰個調整咧，即係話針對翻嗰個病毒或者佢引致嗰啲嘅問題嘅監測咧，就都係同樣調低咗嘅。咁喺佢仲係屬於一個全球大流行，咁整體市民大眾咧對佢冇一個免疫力啊，亦都冇藥物可以治療嘅時候咧，咁你需要對佢咧就有一個好緊密嘅監測啦。咁甚至乎咧就每時每刻咧都要有一啲即時嘅資訊。咁因為當其時嗰個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咧就將佢圍堵啦，咁甚至乎香港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咧就係、是清零嘅，就唔希望佢喺社區有傳播嘅。咁所以喺以往嘅時間咧，你就需要咧就每日有啲公佈啦。咁但係你隨住嗰個病毒越變越弱啦，咁亦都市民大眾咧就接種咗疫苗啊，或者係感染咗咧，咁到各方面嘅估算咧，都超過90%嘅市民就應該係有嗰個嘅混合免疫啦。咁所以佢對大家嘅影響咧，就唔再有一個需要咧，每日或者係去公布呢啲資訊俾市民大眾知道。咁、所以而家呢啲嗰個監測同埋個資訊嘅發放咧，某程度上咧，就同翻對其他一般叫風土病咗嘅呼吸道傳染病嗰個監測咧就睇齊啦。咁所以咧就你睇到衞生防護中心咧，咁佢每星期咧就有一個新冠肺炎病毒同埋流感嘅周報啦。咁嗰度咧就都係聚焦翻一啲 監測地點定點嗰個檢測陽性比率啊，就有幾多嘅重症啊、死亡啊呢啲資訊咧，就嗰個綜合性嘅發放，咁嗰個調整嘅安排咧，咁都係因應翻嗰個疫情嘅轉變啦。咁亦都呢啲每日資訊嘅發放咧，咁喺過往幾年就多多少少對市民大眾咧，就心理上邊咧都帶嚟咗。即係幾多負面嘅影響，咁所以如果當嗰個疫情咧就唔再係緊急或者甚至乎唔係嚴重咁啊，咁你去取消咗呢啲叫對市民心理負擔上邊嘅一啲資訊發放咧，咁其實對市民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 OK， 除咗資訊發放咧，有冇其他監測或者監察你覺得仲可以取消，或者定係都有需要保留咧？我舉個例，譬如大廈污水監測嗰類。 其實大廈污水監測我自己睇咧，嗰個作用咧唔係真係咁大。咁當然咧，就嗰個監測咧，就而家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經嗰個污水，就你整體咧就喺香港佢個流行情況就有一個指標啦。咁其次就喺污水裏面咧就做一啲病毒嘅分析啦。咁但係呢個嘅監測咧，咁佢背後咧就都有好多人力啊資源嘅投放啦。咁同埋呢啲嘅監測咁。現時嚟講，你喺一啲重症啊，就入住醫管局嘅病人嗰度咧，就去直接攞樣本做一啲病毒分析咧。咁喺醫管局裏面做個監測咧，似乎嗰個成效更加高咯。咁所以如果你有污水監測咧，我自己個人角度睇咧，係可以取消咗佢。咁如果你話係有個別嘅大學，咁佢希望咧就循住嗰個研究嘅方向咧，就唔係一個政府角度公共衛生嘅方向繼續去到做啊。咁呢個你就可以經大學佢自己作為一個研究項目咧，就去到繼續啦。咁其他有一啲相關嘅措施，咁譬如現階段咁政府就間中喺電視啊、電台咧，就都有一啲宣傳啦。咁其實有呢啲宣傳嘅聲帶或者某程度上咧，嗰個內容都係過時嘅。咁譬如關於嗰個新冠肺炎病毒啊，咁因為你經過咗三年之後，個病毒越變越弱，同埋市民大眾嗰個建立起嗰個免疫力咁啊，咁你就算喺兒童，咁其實佢嗰個影響咧，就都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就同一般傷風感冒咧係冇乜大分別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有一啲嘅宣傳咧，就因應嗰個應變級別調整去翻戒備級別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取消或者咧就更新翻嗰個內容咧，就以免市民咧就覺得嗰個資訊發放就政府調整嗰、那個級別咧，就好似有一啲即係唔配對嘅情況。 OK， 另外就想講下其實而家即係整體嗰個感染嘅情況係點啊？流行緊邊一隻嘅病毒啊？即係或者有冇需要留意喺香港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啊？其他地方可能出現緊嘅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咧？這個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 其實關於嗰個病毒品種嘅資訊咧，我相信一般市民大眾都唔係咁容易掌握得到，因為呢啲病毒品種咧就。有太多嘅名稱啊，咁呢啲嘅名稱咧就好容易引起啲混淆啦。咁譬如有喺外國，咁佢有一啲新稍微新少少嘅變異株出現啦。咁外國嘅傳媒咧，好多時咧就會將佢神化咗，就用一啲叫當地佢一啲傳說啊嘅人物或者係一啲天文。嘅學術名詞咧，就去為呢啲新出現輕微轉變嘅病毒咧，就改名啊，譬如小大角星啊，或者係一啲海怪啊，咁呢啲咧就往往令到市民大眾咧有一啲不必要嘅擔心啦。咁如果你睇翻喺香港咧，咁或者世界各地咧，咁現時嚟講，我哋主要去到監測緊呢啲嘅變異病毒株咁啊，咁可以分做。三大個群族啦，咁 BA.2、BA.5 同埋 XBB 啦。咁 XBB 咧，其實就佢本身係一個重組嘅病毒啦，咁都係喺 BA.2 嗰度衍生出嚟嘅。咁喺香港嗰個衞生防護中心嘅監測咧，就年初二月左右嘅時候，香港流行咧就差唔多七成咧，其實係 BA.2 嘅。咁大約只係1%咧係 XBB。咁但係喺最新嗰一個星期。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咗嗰個監測，你睇到咧就 XBB 咧就已經大幅度咁攀升，咁差唔多九成咧就監測嘅病毒咧都係屬於 XBB 呢個嘅品種啦。咁 BA.2、BA.5 咧就兩個加埋咧就都唔夠一成。咁所以咧就嗰、那個病毒咧就現時喺香港已經好清楚啦，係 XBB 嘅分支啦，係成為咗一個主流。咁其實世界各地咧都有類似嘅情況，中國內地亦都係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當嗰個百分比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就一啲其他新冠肺炎病毒香港嘅監測指標你睇到咧，就都已經出現咗見頂開始回落嘅信號啦。咁所以就呢啲病毒不論係 XBB、BA.2、BA.5 啊，咁嗰個引致感染嘅嚴重性啊，或者佢一啲特性咧，咁除咗話比較容易傳播啊，有免疫逃逸嘅情況啦、啊，咁其實佢主要都係引致重症都係老人家啦，咁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啊，健康嘅兒童咧，其實個影響都係相當之細。 另外都想問下何柏良醫生啦，而家即係應變級別啊、戒備啦，去到喺而家呢個情況，你覺得仲需唔需要市民戴口罩呢？其實又 其實咧就戴口罩本身咧就可以減少咗所有呼吸道病毒嘅傳播啦。咁過往咧就如果嗰個新冠肺炎病毒咧佢引致嘅病情就係比較嚴重嘅時候。咁市民未有嗰、那個免疫嘅時候咧，咁佢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但係而家嗰個病毒咧，其實就佢越變越弱。譬如以喺兒童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之後為例咁啊，咁一向以嚟我哋比較關心咧，就係佢引致一個多系統性嘅炎症。咁以澳洲同埋英國當地嗰啲嘅統計咧，咁兒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出現呢個 MIS-C 即係多系統性炎症嗰個風險咧，就 Omicron 同翻之前 Delta 或者 Delta 之前嘅病毒比較咧，咁嗰、那個並發症出現嘅風險咧已經係大幅度下降超過10倍，甚至乎接近20倍嘅。咁所以嗰個嚴重性咧其實低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平衡翻。戴口罩咧就對市民大眾或者對兒童衍生個負面嘅影響，因為你口罩咧就對嗰、那個學生佢嘅學習啊，或者一啲人同人之間嗰、那個交往啊，就有一個距離喺度。咁所以咧就戴口罩咧，我覺得就可以進一步調整，譬如喺學校健康嘅兒童啦，咁你係幼稚園啊、小學啊呢啲咁啊，就如果佢本身唔係有病徵咧，其實係唔需要戴口罩，可以除口罩。咁你唔戴口罩翻學咧，就真正咧就正常過翻學校嘅生活咧，就幫兒童咧就佢去到盡快建立翻咧就正常學生之間嗰個社交嘅叫來往啦。咁所以如果現階段咧就有發燒啊唔舒服，你咪戴口罩咯。咁去門診啊、醫院啊，就安老院舍戴口罩咯。咁如果或者你係本身就免疫力低嘅，就食緊類固醇啊，有啲嚴重健康問題嘅人士咧，咁呢啲人士就去人多嘅地方戴口罩。其他一般嘅成年人啊、兒童咧，咁外出嘅時間啊、室內户外的地方咧，就實際情況嚟講咧，係冇需要戴口罩。 OK， 嗱，最後就想問，因為隨住而家呢一個狀態咧，有啲人都總結翻成個疫情咧，有專家就話係咪有需要獨立調查咧？亦有專家就話不如內部檢討就得啦，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樣呢？一分鐘到嘅。 我覺得咧，其實嗰、那個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盡快喺各方面嚟到復常。咁如果你話有呢啲嘅調查，你睇翻過往咧，就2003嗰個經驗啦，咁就有一啲有用嘅建議走到出嚟啦。咁呢啲嘅建議，就如果你套用翻喺今天嗰個情況啦，咁其實喺唔同嘅部門咧，就內部一個檢討咧，我覺得個效率會更加快咧，咁同埋就對於社會復常帶嚟嗰個影響咧，會減到最低。如果你話獨立調查咧，就以香港而家實際嘅情況咧，咁我自己睇就未必可行，亦都未必有咁樣嘅需要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何柏良医生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讲到就是政府日前宣布这个应变级别，这个新冠应变级别就是由紧急调低到去戒备的。另外都讲下外面天气情况，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10:30钟，转头回来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有两只猫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警方昨日早上接获保安员报案之后，到慈乐村乐旺楼对开，发现两只猫的尸体，猫尸之后由相关机构带走处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昨晚七点几在黄大仙拘捕一名57岁女子，她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在官方朝中社發表談話，對國際社會譴責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予以反駁，形容是賊坑捉賊，暴露美國和美國附庸的焦慮不安，強調北韓將繼續推進衛星發射活動。金宇正說，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屬於北韓的自衛權，美國作出譴責是自相矛盾的詭辯，反問發射了大批衛星的美國等其他國家是否都應該受到批評。他又說，北韓意識到要投入更多力量研發偵察手段，軍事偵察衛星一定會在不久將來準確進入太空軌道執行任務。金宇正強調，推行敵視北韓的政策沒有任何好處，北韓將以更具攻擊性的姿態，採取具有北韓特色的應對措施，讓敵人認識到追求對抗是危險行為。俄羅斯官員說，兩座煉油廠受到無人機攻擊。遇襲的煉油廠位於俄羅斯最大石油出口碼頭以東65至80公里，其中一座煉油廠的火勢其後被撲熄，而另一個邊境城鎮今個星期內第三度遭到烏軍炮火襲擊。地方官員說，四人受傷，一座住宅樓宇、四間房屋、一所學校和電纜受損。另外，俄羅斯扶植的盧甘斯克地區官員說，烏軍火箭炮擊中一條村莊的農場，造成5人喪生、19人受傷。俄方軍官說，烏軍使用海馬斯火箭炮發動襲擊。美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批總值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警告基輔政府，美國的武器不能用於攻擊俄羅斯境內。新一批軍援物資包括用於愛國者導彈系統、海馬斯火箭炮系統、復仇者防空系統和刺針導彈的彈藥。五角大樓在聲明說，美國將繼續與盟友和夥伴合作，向烏克蘭提供滿足戰場需要的能力和長期安全援助需求。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聽日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雷暴。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319点，升85点，总成交1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9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0,752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78.15元，升2.5元；京东集团129.6元，升3.7元；腾讯控股314.8元，升4.2元；友邦保险76.4元，升3元；比亚迪股份234元，跌2.4元；美团112.6元，升2.4元。快手52.7元，跌3毫；京东物流12.3元，跌2.2元；建设银行5.05元，升4仙；新鸿基地产99.25元，跌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32，日元139.3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58，人民币7.107，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1,126点，升238点。港金报18,36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6美元，卖出1964.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西隧去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在新田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去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新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博围。另外在青衣的清泉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在长安村。另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盈辉台。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龙翔工业大厦都有意外，而家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睇返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八号货柜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车，龙尾启德消防局。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翻上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嘅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嘅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2023年6月1日，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本周五刊宪，月中提交立法会，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中大研究指新冠口服药可减低院舍长者超过50%入院风险。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3亿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我哋咧就倾到，按住天文台发出嘅香港鼠疫指数咧，会定3个嘅级 別的工作鼠疫警告的，分別就是黃、紅、黑，比較低級的就是黃。過去兩天都出現這個黃色的工作鼠疫警告的級別的。咁喺某一啲嘅勞動工作，例如中等勞動嘅廚師同埋清潔工咧，就每工作45分鐘啦，要休息15分鐘。重勞動好似釘板工人咧，就係、是、每工作半個鐘咧，休息半個鐘。咁啊，另外一啲極重勞動，好似係扎鐵啊、棚架工人啦，每做15分鐘咧就要休息45分鐘噶啦。咁究竟過去呢兩日啊，喺執行呢一個嘅工作鼠疫警告喺黃色警告之下，成個情況係點樣咧？請嚟有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早晨。早晨，何炳德。 是，早晨，早晨。 你好，刚才都讲到话，啱啱嗰两日有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啦。其实你见到你哋啲同业啊、同工有冇都即系获得按住个指引之下嘅休息安排咧？ 因为其实自从呢一个，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5月8日咧，劳工处发出呢一个鼠疫指嗰个警告之后咧。咁佢有一個參考個指數嘅，咁原先我哋就唔謀識，以為係以温度計，原來唔係，而係以一個 鼠疫指數， 鼠疫嘅指數，但係其實我哋又唔識計嘅。同埋後來先發現原來全香港係得兩個監測點嘅啫，即係個鼠疫嗰個指數。咁佢就攞翻個平均值嘅，但係事實上有啲山坳啊，或者係比較一個啲冇風度嘅地方咧，係非常之炎熱。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攞個平均數嗰個鼠疫指數咧。其實佢冇衡量一樣嘢，就係話，當佢嗰個指數，假設佢嗰個指數係到30黃色咁樣計啊，但係佢有冇考慮到其實地盤工人咧，特別一啲雜鐵啊，我哋咧喺個樓面上面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高温㗎啦。如果假設佢個天氣嗰個温度咧係去到34、35度咧，其實佢嗰個樓面嗰個温度已經係超過40度㗎啦，係絕對超過40度。我唔知道天文台或者系劳工处有冇系去到呢一个各个区或者系每一个地方嗰个楼面上面 check 嗰个温度啊？ 即系呢个 楼面啊，系啊。 呢、這个你就觉得个监测点嘅问题啊？但我就想讲翻过去两日啦。头先你讲到譬如话扎铁工人嗰啲即系好热啦，可能嗰个楼面已经好热啦。咁根据黄色级别呢一个嘅工作鼠疫警告嘅级别啦，每工作15分钟，休息45分钟，做唔做到咧？有冇咁嘅安排咧？ 冇嗱。地盤咧就管理人員咧就話提示下面嗰啲員工或者係嗰啲前線工友，如果覺得唔舒服就自己休息啦嚇、啊。但係佢就唔會嗌你入嚟休息嘅，係你自己覺得有需要你就入嚟休息啦。但係唔好意思，麻煩你要逾期交貨，逾期交貨，即係等於你就算你休你做十五分鐘或者做半個鐘休半個鐘都好，你點樣休唔係問題，但係麻煩你逾期交貨。总之我是平时做开4日起4日一层楼的，你就要4日一层楼交给我。如果不是的话呢，扣钱或者赶你走啦，你都搞不掂，你走得㗎啦。 扣 你等于冇用的。是啊。 但扣钱是扣雇主定是扣工人，同埋嗰啲工人点样呢，听到呢个做法有冇休息㗎呢？如果咁样敢唔敢休息呢？ 据我了解返前线嘅工友，包括我哋嘅会员啊，或者係各个行业嘅前线工友，包括呢、私营盘啊，公營啊、政府嗰啲地盤啊，或者係房協啲地盤咧，係從來冇任何一個地盤按足現時呢一個勞工鼠疫指數嗰個建議休息嗰個執行係完全冇嘅嚇。同埋一樣嘢就係話，我成日都講，承建商又好或者僱主都好，其實都好想係跟足勞工指引嘅呢一個嗰個鼠疫嗰個安排。但係無奈無論房協或者係業主或者政府或者私營嗰、那個發展商。佢都要你逾期交貨，就等於咧係其實嗰啲業主啊，或者係房協啊，或者政府咧，係佢哋唔想執行，因為點解咧？你要你逾期交貨，你點要承建商或者係僱主執行咗呢一個休息時間咧？佢就話你加人啦，咁點加人咧？係嘛？同埋而家我哋係極力業界極力反對四廿一層樓嘅，係事實上前線工友真係好辛苦。 咁所以你自己建議點咧？即係如果多休息，自然可能個工序就會做慢咗啦。咁但係又可能影響到成個工程嘅咯。咁应该点样算咧？又究竟个责任应该落喺边度咧？如果系慢咗个工程时，即系涉及啲钱噶嘛？呢啲都可能。 嗱，我想问问咧，点样影响成个工程先？嗱，香港一啲劳工法例又好，或者系安全嗰个参考系数都好，其实好多时咧可以咁讲系80-90%以上都系参考英国啊嘛，系咪？包括一啲以前最早期嗰啲什么工厂条例等等，都系参考英国啊嘛。但系佢忘记一样嘢，就系英国其实起楼个速度系好慢嘅，人哋下昼4点建筑工人4点钟已经。全部休即係放大工噶啦，但係香港就跟唔到嘅，即係你四廿一層樓，你諗，其實根本就工人係冇得休息嘅，有時甚至乎有啲嗰啲麥斗 麥斗啊，或者係評判師傅啊，或者特別師傅，仲要開嘢開到成九點十點先去趕貨。咁其實有冇即係你口講工人嗰個職安啊，或者係健康啊、安全啊？咁你其實你工人都係要會勞損噶嘛，即係佢都有適當休息噶嘛，係咪？咁你點解要咁樣講法咧？係咪真係錢大於一切咧？ 嗯，我想問，除咗話即係頭先你話要做到可能十五分鐘休做十五分鐘休息四十五分鐘呢、這個跟指引去做嘅情況，你就應該冇啦。咁但係有冇其他嘅防鼠措施，例如加裝多啲風扇啊，或者多啲防鼠嘅嘢俾你哋？有冇多做多咗呢啲嘅？ 有啲有良心個公司咧，都會提供足夠嘅水源啦，第上要上樓面啦，或者可能會間中都俾下啲水果你食啊呢啲咯。甚至乎有啲好啲咧，就即係但係唔多嘅，真係唔多，即係加埋全香港咧都唔知有冇超過一成或者兩成添，係提供冰塊俾你嘅，即係有製冰機。所以就好多時啲工友咧都係要靠自己啊，就備用呢一啲隨身嘅風扇仔啦，係咪？係帶多啲水啦，或者其實有啲工友飲水都飲到嘔嘅，因為太犀利啦。特別好似呢兩日咁，琴日最高已經去到上水啊嗰啲大粉嶺已經係37度。但係其實喺內地廣州咧，即係或者係隔離深圳啊，廣東超過73個地方咧已經係發出呢一個橙色嗰個第二級啦。但係香港依然都仲係停留咧喺呢個黃色，所以我唔明。即係唔知點樣計數，可能我哋唔識啦。但係一直以來去到37度都係仲係黃色，都係黃色、啊、 你自己建議點樣可以執行得好啲咧？或者 指引只不過就係話僱主又好，或者承建商都好，或者甚至乎發展商都好，佢跟隨咧就係一個好老闆啦，係咪？跟你嘅人情，唔跟你嘅道理，因為都唔係法例，佢都冇辦法。佢都唔需要受任何處罰，係咪？所以現時都未有聽過任何一個地盤。任何一個地盤是跟足現時依家勞工處發出嚟嗰個指引，開工15分鐘，休息15分鐘，仲未有一個地盤出現呢一個咁好對工人真係喺鐵入眉嗰個管理層。 另外我都想問，其實工人知唔知？譬如以尋日為例啦，其實尋日朝早8:40開始已經生效呢個叫黃色工作暑期警告，係咪工人好早已經收到通知㗎啦？ 知噶，因为咧毕竟系早八七嚟啊嘛。如果你话中间十点几到庆应合合嘅时候咧，可能未必知，即系唔系经常攞个电话出嚟睇噶嘛。但系琴日就比较特殊啦，8:00已经发出呢一个黄色警告，所以基本上系真系差唔多全人类都知呢件事。但系问题系都唔会去100%执行，因为佢都要你如期交货。 但系前日就我见中午12:00发嘅，咁系咪雇主通知啲工人啊？ 建议你自己觉得唔舒服嘅休息啦，但系佢唔会嗌你落嚟休息。 OK， 明白。好啊，何炳德同你倾到呢度先。何炳德咧就系港九搭棚同建工会理事长啦，讲到过去两日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之下，佢自己观察到嘅情况啦，究竟有冇做到跟指引咧？咁佢就见到就话冇跟足嘅咁等等。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呢一本书指出，我哋要掌握好数字经济为金融行业带嚟嘅机遇，而数字金融发展之中会出现乜嘢嘅问题同潜在嘅风险系要我哋克服嘅呢？数字金融高速发展，所以克服嘅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监管不当。以及可能引导使用者过度消费的问题。 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书入面主要强调要努力加强数字风险控制体系，形成主体信用加交易信用的认证系统，同时要努力提高金融科技水平，借助 5G、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技术来增强交易的信用管理，避免风险暴露。 其次，在数字化的进程中要加强监管，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并且透过试点优先来保证消除监管下不当的合规风险。 最后，在避免引导过度消费等问题之上，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建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生态圈，为参与的多个产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这一本书叙述的内容，不单只有金融领域的数字化逻辑，它亦都涵盖了数字经济建构中的很多元素，包括政府数字治理、数字化实践案例等， 對於想要深刻了解中國數字生態的底層邏輯和主旋律的讀者來講，這一本書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出色著作。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作者黃奇帆、朱岩、邵平，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啲有关于细路仔咧患上散光嘅比例啊。中大医学院早前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咧，香港嘅小朋友啊患上散光嘅比率咧，比起其他嘅海外城市都高。话每五个年龄介乎六至八岁嘅学童入边咧，就一个咧系患上中度至到严重嘅散光嘅咁。成个嘅研究当中仲有啲咩发现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金嘉华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咁医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研究系几时做啦？同埋个对象系咪系咩年龄层嘅小朋友？同埋当中有啲咩特别发现咧？ 好啊，唔该晒。咁咧，我哋个研究咧喺2015年开始咧，就住香港嘅小朋友常见眼疾去进行研究，直至到而家都仲进行紧嘅。咁而家今次我哋发表嘅两份文章咧，都喺2022年嗰度公布咗。咁其实我哋最主要想睇下香港嘅小朋友同埋大人咧患上散光嘅機會率係有幾高咁樣樣。咁我哋發覺咧，原來香港散光嘅小朋友都相當之多嘅。如果用全球數據嚟講咧，我哋五十到以上比較起全球數據嘅話咧，我哋小朋友超過六成咧係有五十度或以上嘅散光，而大人咧係去到七成嘅。 呢、這個小朋友係講緊十八歲以下定係點話？ 呢、這個係講緊係六至八歲嘅小朋友， okay. 即係小學嘅時候嘅小朋友。 嗯嗯嗯，好。 咁至於頭先阿主持人啱啱講話五個有一個咧，就係講緊一百度或者以上一個相對嚴重少少嘅散光嚟嘅。 嗯嗯，數字上面就睇到係咁樣啦。有冇咩特別原因睇到可能香港即係小朋友患散光嘅比率係比較高一啲嘅咧？ 嗯，就係、是、正正因為我哋揾到嗰個即係散光嘅普遍咧。即係咁普遍啦，咁小朋友同大人都有啦。咁於是我哋團隊亦都進行咗一啲基因嘅研究，就發覺香港嘅小朋友咧，有啲基因嘅位置咧係原來同一個角膜嘅散光有關係嘅。咁亦都呢啲嘅基因係之前冇喺其他嘅海外咧被發現到。咁可能亦都解釋咗點解香港嘅小朋友同大人有咁多散光。 呢、这個係淨係香港嘅小朋友，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啊，國內有冇類似咁嘅情況，或者其他亞洲地區有冇咁嘅情況咧？ 如果喺我哋今次呢個研究入邊咧，我哋主力嘅小朋友都係嚟自香港嘅小朋友嚟嘅，咁就大部分都係華人啦。咁咧就如果你話比起海外嘅話咧，未必係一個同期嘅研究嚟嘅。咁但係如果就住基因嚟講，我哋今次嘅所有樣本都係香港嘅小朋友。 即係主要係，如果講基因就應該係一個先天嘅因素啦，後天嘅因素就唔係咁大嘅。對於散光係咪？ 而家呢刻咧，我哋都睇緊有冇啲環境因素會令到嗰個散光加深嘅。其實散光同近視咧都息息相關嘅。我哋知道近視係一個散光嘅高危因素。咁香港近視多就大家都知道。咁近視有咩壞習慣？譬如話一啲近距離閱讀啊、減少戶外嘅活動啊，都係近視嘅高危因素嚟嘅。咁會唔會呢一樣嘢都影響到散光即係、加深咧？我哋而家個團隊就喺度即係研究緊。 即係有近視可能令到散光會加深，但係有近視會唔會令到散光出現咧？又本身即 係我哋覺得佢哋係有關係嘅。即係我哋發現越多近視嘅小朋友咧，佢哋嘅散光嘅度數亦都係越深嘅。 嗯，有冇睇到啲咩症狀啊？如果患咗散光，即係佢哋睇嘢蒙啲咁，仲有冇啲咩特別嘅睇到？ 嗯，多謝你嘅問題。咁其實因為喺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哋有陣時候未必識得自己表達視力嘅問題咧。譬如好似我哋早兩日即係喺記者招待會度有邀請咗小朋友，佢未必可以話到俾父母聽咧，自己視力上出現問題。尤其當咧嗰個視力咧係影響，即係個散光係影響其中一隻眼睛，咁小朋友就會依賴咗另外一隻眼睛咧，然後去抑壓咗原本患有散光嘅眼睛，咁最終咧有機會錯過治療咧，就患上懶惰眼惰視。咁呢個即係情況咧，可以延續到去成年人。去到成年人，如果先發現嘅話咧，就好難可以完全逆轉到個視力。 嗯，所謂懶惰眼就即係令到嗰隻用少咗嘅眼嘅視力都會變弱噶嘛，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啦，正確。懶惰眼有好多成因嘅，咁可以係譬如好深近視。 好心散光或者好心远视，总之嗰个影像，嗰、那个眼睛接收到嘅影像唔清晰咧，都有机会令到个视力发育咧唔完整，或者唔能够好 proper， 唔好成熟，咁所以嗰个眼睛嘅视力就会受到影响。 而呢个只会喺小朋友嘅阶段出现系嘛？大人 正确。正確，我哋話治療咧呢個或者避免呢個弱視眼、懶惰眼咧，最好喺即係八歲以前嘅時候，就係一個黃金時期。 我見係咪你哋嘅研究都話發現，如果父母本身係有散光嘅話，佢哋嘅下一代，佢哋嘅小朋友有散光嘅機會都會高啲，高幾多嘅呢個？ 正確啊，因為咧，我哋喺第二部分咧邀請咗超過5700個家庭咧，呢個家庭係嚟自一個小朋友加爸爸同埋媽媽，咁然後根據爸爸媽媽嘅散光嚴重嘅程度咧，分為六個組別。我哋見到咧，隨住越嚟越多散光嘅家長同埋散光嘅度數越深嘅家長咧。小朋友患上散光的普遍率就越高，而他们平均眼睛的散光度数就越深。我们说，如果假如爸爸和妈妈一起患有100度或以上的中度散光的话，小朋友患上散光的风险会比起没有散光的爸爸妈妈的小朋友多出 62%。 OK， 明白。呢、这個就是個即係大人同小朋友之間嗰、那個即係患上散光之間個關係啦。另外我都想問啦，有冇話小朋友通常啊幾多歲會發現自己有散光嘅咧？如果真係有嘅話，即係所謂發病啦，叫做係幾歲係？ 係，其實我哋今次研究主力咧就集中6至8歲嘅小朋友。咁有個別小朋友咧喺細個啲嘅時候，即係大概5歲度咧，亦都嚟有嚟俾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就做咗一啲檢查。我哋都發覺其實喺4、5歲嘅階段咧已經開始驗到有散光啦。年紀再細啲嘅小朋友咧，可能難啲配合到嗰個檢查。咁、 okay. 所以咧，可能即係難啲偵測得到嘅。我哋普遍建議小朋友喺5至8歲嘅時候咧就要去驗眼。咁、透過驗眼，我哋就知道個小朋友有冇散光。 但譬如散光嚟講就唔同近視，即係可能未必話睇得多電視、打得遊戲機多就係會有嘅，係咪未必關呢啲事嘅？咁如果係咁嘅話，點有啲乜嘢嘅後天行為有可能會影響嗰個散光咧？咁樣 係，我哋就即係都好想知道有冇方法可以預防到散光嘅形成咧。但是呢暂时来讲医学上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呢去预防到散光的形成。所以我们呢希望今次藉着这个机会可以提醒到家长们呢尽快去侦测到散光先。然后透过侦测到散光呢我们透过眼镜的治疗呢就希望避免懒惰眼的形成去保护视力这样。 即应对散光其实都应该是戴眼镜的是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应对的？ 在小朋友那裡除了戴眼鏡之外，有些小朋友可能會選擇或者年輕人會選擇隱形眼鏡，去到成年人了，即當那個視力穩定度數穩定之後，可以考慮激光矯視或者一些晶體的手術去克服個散光。 剛才你講話首先要找出即係嗰個小朋友或者當事人係咪有一個散光嘅情況咧？你覺得現時一啲嘅唔同嘅視力普查或者服務係足唔足夠嘅咧？ 有時候咧驗視力普查嘅時候咧，最能夠即係最常見嘅做法咧，就係驗一個視力，即係代表個眼睛能夠睇到幾多行嗰啲英文數字咁樣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唔代表個眼睛咧係一定有近視或者散光，呢個只係一個整體嘅眼睛功能嘅評估嚟嘅啫。咁當我哋有一個篩查計劃可以揾到視力下降嘅話咧，家長就需要即係留心啦，即係需唔需要帶佢去進一步嘅檢查，揾到點解視力下降咗原因咯？我覺得有而家呢一刻都有足夠嘅視力篩查嘅，不過我有遇過，就算有啲醫生嘅自己小朋友都因為覺得啊，我哋都唔需要去帶小朋友睇啦，佢日常生活都冇乜嘢，我哋都唔需要檢查噶啦，咁就錯過咗啲篩查計劃，咁最終發現真係原來小朋友患上一隻眼散光，甚至乎懶惰眼。 OK， 即係最後都建議一下啦，即係有啲乜嘢建議俾啲家長可以盡快或者準確咁揾到係咪有散光咧個小朋友咁樣。 如果我哋話即係因為透過今次發現家長有散光係一個高危因素咧，尤其爸爸媽媽當佢知道自己有100度或者以上嘅散光咧，應該趁住小朋友喺5至8歲嘅時候咧，帶佢去眼科醫生作出詳細檢查。咁啊，睇下有冇一個散光存在喺個小朋友眼睛嗰度。如果係嘅話咧，就要開始配眼鏡進行治療啦。 OK， 好啊，唔該曬金嘉維醫生。 咁嘉慧医生咧就系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呢一个研究涉及到小朋友散光嘅情况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